咁咧就嗱，頭先咧就呢、這個我哋休息期間就睇翻呢個港大啊，呢、這個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命咧，就而家校委會嗰啲成員啊嗰啲理據咧，就陸續咧就透露出嚟啦。 係啦，就係、是、啊港大個學生會會長，因為佢係有份開會， 佢有份走翻出嚟，就坐喺呢個校委會裏邊。 係啦，咁佢就走翻出嚟講翻嗰啲人講嗰啲乜嘢。咁都有啲真係荒謬到絕倫嘅，譬如呢個盧寵茂咁樣，佢就話咧呢個陳文敏嘅學術水平低，就連呢個教你助理教授都不如，咁我唔知佢點知啦，咁又上過佢堂咧，又批評啦陳文敏當日咧就受話佢得阿盧寵茂自己啊受傷啊之後咧，陳文敏冇慰問佢， 咁同佢做副校長有咩關係咧？ 即係你咪話佢冇同情心，所以唔做得副校長。 唔係第一，盧寵茂受傷呢樣嘢都係一個謎。 係。 究竟佢係真傷定假傷都係一個謎。 咪咯， 佢自己都冇講唔清，最後尾又話自己撞咗埋佢嗰個台腳。 係咯， 初初又話人哋襲擊佢，連佢自己嘅誠信都有問題。 係咯， 係咪正路嘅話應該調翻轉？係咪盧寵茂自己講清楚你發生咩事先咧？ 係咯，你點解垂直升降？ 黃應明更加荒謬，即係枉佢係港英栽培出嚟嘅走狗啊！就話港大分裂，喂，陳文敏令港大分裂， 分裂喎， 係因為有班左佬要勾佢啊嘛？呢、這個關佢咩事先？ 係咯。 系嘛？咁系咪揀個左佬出嚟就唔會有分裂啦？更加分裂添啦！如果係咁， 喂，而家唔係正正就係你呢班黃奕明班人喺度令到港大分裂咩？ 咪係咯！如果你哋跟翻個程序、跟翻個規矩辦事嘅話，根本就冇咁嘅事出現。 咪係咯！ 最慘就係咁啊！呢班人你睇到嘅黃奕明呢啲咧，都曾經算係咧英治時代栽培出嚟嘅人 嘅精英， 係嘛？即係好似阿石永泰所講啊，佢有個叫做咩呢個橙啊，去咗淮河以南啊。就變咗骨子啊，就變酸啊嘛， 係、 哦，即係話九七年就嗰條淮河嘅分界啦、嗯， 即係深圳河 啦，係啦。咁啊，九七年一過渡咗之後咧，跟住咧呢啲咁嘅人咧就變質啦、 嗯， 由一個正常嘅人就變咗一個唔正常嘅人啦。 係， 我就唔明啊，你黃奕明今撈到今時今日，你都收山啦，已經係， 咪咯， 係嘛？你當年孭咗短裝事件之後已經收山啦。行政局亦都唔會再有你份啦， 係咯， 係嘛？青協嗰啲已經要交波俾人啦。 唔係呢單嘢都唔知佢 仲為乜咧？真係，我真係唔明呢啲咁嘅人，仲喺度打毒針喺度，係嘛？連件事個根本嗰個原因點解會搞成咁，都喺度呢個倒果為因， 係 將個黑白調轉喺度。 仲有啊，廖長江又好笑啊，佢話引述 Google 搜尋嘅結果咧，佢話陳文敏嘅學術文章咧喺過去五年咧只係淨被搜尋過四次。 Google 啊？ 系啊，喂，你应该查 Google Scholar 啦，系咪咧？ 或者唔系根据翻法律 系咯， 嗰啲 journal 里边嗰啲 index 嘅咩？即系我哋有 social science 嘅 citation index 啦，我唔知 law school 有冇啊？ 咁梗有啦，即系点会走去就咁查 Google 嘅啫？即系不知所谓，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噏乜噏得出嚟噏？ 咁你不如话陈文敏个名难读啦，文敏两个字， 或者佢男即系男生就女名啦，有个敏字，如果你咁讲都得噶，系咪咁解咧？ 同埋李国章都荒谬嘅，冇博士学位，喂大佬啊，喺 law school 里边根本同进博即系喺博士进修就唔系我哋读社会科学或者文科嗰啲咁样嘅，真系读博士进修嗰啲系少数添，反而 好少数，有几多 系啊？真系做 research 嗰啲嚟嘅，其实就唔系出嚟执业啊，唔系做专业嗰种嘅。是兩條路嚟嘅，我唔知阿李國章明唔明嘅，真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成個城大裏面全部都係博士咁啊點啊？你睇到佢哋嗰啲人嗰啲水平係點啊？係嘛？ 梁美芬係咪博士啊？ 係 係啊， 係 係咁啊，係崔根都係博士， 崔根乜嘢啫？郭佩凡都係博士啦，係嘛？不過喺巴基斯坦咁啊，嗰個學校班學校嗰啲，係嘛？即係呢啲你否決，你又揾唔到一個堂而皇之嘅理由，而家就俾人睇到更衰一樣嘢係咩咧？其實就係一種嘅堆砌一個罪名， 係 就扣帽子，其實上綱上線， 而核突理由亦都冇， 就話佢 點樣講出嚟， 就話佢學術冇學術水平， 係啦。 咁我真係唔知啦。你諗下，港大法律學院，坦白講都唔係一言堂嚟啊， 嗯， 都係一個所謂學校裏邊一個所謂精英嘅學系啦，收嘅學生亦都唔係話渣，差唔多係即係最好成績嘅入去港大法律學院。嗯，我就唔相信，如果佢 如果佢真係唔掂嘅， 踩到陳文敏咁嘅地步，而佢可以喺法律學院 企得住腳，係咯， 呢下我都覺得奇怪啊！真 係， 係嘛？梁美芬企得住腳，我理解啦，梗係係嘛？有後台啊嘛， 係。 咁陳文敏嘅後台乜嘢？如果佢話佢咁渣嘅話，唔通真係港英餘孽有？ 唔通真係中情局？ 係咯，唔通真係 CIA 喺後邊撐住佢？ 係咯， 其實可能係達哥咁樣，好似吳孟達咁嗰個校工，原來 CIA 嚟嘅，係嘛？喺後邊就撐住佢，唔通 係啦？ 白痴啊！我覺得呢啲咁嘅友仔真係。好心講小句啦，真 係。但係最慘就係而家香港市民就係你呢班咁樣嘅核突人喺度講啲核突嘢，做啲核突 show 就係我哋嘅局體，而你嗰個結果係影響到我哋嘅。 個原因就係咩咧？呢個同梁振英上場係有關嘅，就係因為咧無恥就冇底線。係 啦， 即係越嚟越重口味。 係， 即係梁振英就係呢個 SM 啊、迪立啊，乜都制㗎啦。 嗯。 咁你大家睇到慣曬啦，咁你跟住就發覺，咦，其他嗰啲人，即係大家一路向下，而唔係向上。 嗯。 英治時代就好簡單嘅，你講一句核突嘢咧，霍德就會揾你嚟照份。 係， 然後跟住咧，下一次委任就冇你份。 嗯， 就算你話喂我效忠於英女王都好，因為你個樣子太核突。英國佬用人，佢唔係要你淨係 defend 呢個 administration。嗱，記住，英國佬唔係 defend 英女王，亦都唔係 defend 執政嘅保守黨嘅首相。 嗯， 而係 defend 個 administration。 嗯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嗯， 即係香港政府。 嗯。 唔係一個人，係佢哋集體嘅決策。 嗯嗯嗯、 所以咧，點解英治時代人哋覺得有規有矩咧？係、 嗯、 有原因。係而家今時今日唔係，你係一個叫做超然特首， 係 可以無限制、無節制咁樣行使你嘅權力、 嗯， 委任一班咁嘅流流嘅打手。 嗯， 係咪？你 defend 緊乜嘢 value？ 你話俾我哋聽啦。你同我，你要說服香港人，你話否決呢個陳文敏嘅任命啊嘛、嗯？你 defend 咩 value 啊？你話佢學術水平唔得，係咪？而家。褪下褪下咧，上一次都冇攞出嚟講嘅喎， 係喎、 哦，係啦，今次我諗就事先咧就穩定曬嗰啲人咧，開個會夾定計啦。 誒，唔係個人分工嗱，你就去 大家一齊去 Google 係啦。 大佬係人都知，如果我係講引用啊，學術水平係講咩啊？係講學術論文嘅引用啊， 咪係咯， 唔係講緊 Google search， 大佬嗰啲俾錢都做得到啦 ，Google search 係咪？我俾 Google 俾錢賣廣告可以擁到上去頭啦，都白痴啊！呢啲咁嘅友根本係。人哋講緊我唔明，我唔知道 law school 係點啊？起碼我哋 social science， 佢、 嗯、 就有個 citation index 喺度嘅，就知道有幾多人引用你嗰、那個那個文章 嘅。 仲、有你要 publish 喺指定嘅期刊嗰度， 係啊 係啊，而唔係話擺喺明報啊、明周啊都當係嘅， 係 唔得嘅， 係 唔可以當做學術論文嘅。 報紙專欄唔計， 中文都唔計嘅， 係 係嘛？就算你話報紙專欄更加唔計 啊， 全部有規有矩嘅啲、廖長江我都唔知佢識乜嘅，真係。真係可悲啊！我覺得真係，即係仲 我覺得我哋可悲啲咯。 重茂仲話嗰啲校外委員啲水平好叻喎，啲分析好叻喎。 唉，頂！ 大佬有報應啊！話俾你聽呢啲嘢，大家唔好以為咧，一時為咗政治權力咧就可以乜都亂嚟嘅。我成日覺得好多年之後啊，嗰啲嘢會翻翻嚟嘅。其實我話俾你聽，盧重茂好快自己會有報應嘅。其實 係。 是啊， 呢个膝头开始 攰。唔系啊，因为你自己伸只手落去搞政治、 嗯。 中国读书人嘅悲哀系咩咧？佢点解俾毛泽东整治咧？好、多亦都系根本参与咗中共嘅高层政治斗争嘛。 嗯， 佢自己伸只手落去搞嘛。 系， 咁咪有对家咯，有对家自然会整你咯。 到嗰家起嘅时候，就到佢出到 扑街啦。跟住嗰啲妖魔鬼怪咪会走出嚟咯，真真假假咪会走嚟怼你咯。 嗯、 你除非你话我收山嘅啫，你话李国章咁翻嚟冇事啦。所以話盧寵茂嗰啲係戇居嘅，佢呢世都唔會做到港大校長嘅，其實佢、用完即棄啊，呢啲叫做，仲、慘我要避孕套啊！話俾你聽，用完就即刻劈噶啦，根本係已經係，佢仲喺度發緊夢啊！自己有朝一日仲會做到港大校長啊！你知唔知啊？ 盧寵茂， 因為當日佢撲出嚟反對馬飛森，就係話講馬飛森唔識英唔識中文啊嘛，佢個心就話點解唔係我係佢啊嘛？系嘛？佢嗰间马飞森嗰间大学又唔出名啊嘛，佢唔知佢曾经我喺乌干达嗰度行医噶嘛，系嘛？而唔系话好似我咁叻啊嘛，佢个心态 系 咁，同李国章冇一模一样。 嗯， 咁所以呢啲人今时今日叫做小人得志，但系俾你听，好快咧，佢就会发觉政治咧，唔该，如果佢下次经过咧，去问一问阿张振远，问一问阿呢个刘梦红， 系咯， 或者问一问阿林奋强，你就知 道了。 當你個朵臭咗之後咧，大佬梁振英唔會再刮你噶，用完即棄嘅呢啲叫做。 但係佢哋個個都心存僥倖咯， 哎、 以為嚇。 This time is different 啊嘛， 今次唔同，唔會係我咁 係啦。 唔係又或者覺得自己叻過嗰啲人。 哇、哦！曬係啦，肯定係㗎。 一定叻過係啦，林奮強啦、 啊。咪等於共產黨一樣啫嘛，因為由延安整知識分子到而家。系嘛？喂，大佬，佢哋都會覺得哇，延安嗰啲咩黃實味啊嗰啲，我點會好似咁蠢啦、啊、咁、樣？結果搞下搞下，連最左嗰啲周揚都俾人整埋、一路一路咁樣逐個逐個兜落去。 嗯嗯、 喂，周揚曾經在毛澤東手下專係鬥知識分子嘅，結果自己都俾人鬥。所以我就話呢啲人絕對係唔明白政治嗰種醜惡， 尤其是係共產黨嘅政治 係冇鬧底嘅，唔係股市啊嘛。股市就話技術性反彈啦，話趁梁振英而家咁弱勢，埋去舐一舐咧， 或者溝談 啦，就攞下著數啦咁咯。有政治呢味嘢低處未算低。而我覺得咧，你睇到嘅上一次。自從三權合作論張曉明、陳佐洱之後咧，其實香港嘅司法界已經集體反彈。馬道立、李國能，其實好多法官，你記唔記得有個法官話：我唔明白袁國強嘅邏輯係乜嘢？嗰、那個小額潛債定之乜嘢嗰單嘢？係嘛？大家已經係唔需要再俾面呢個律政司啊！ 係， 即係話呢個反彈係會係會出現嘅。唔係淨係港大學生會，我覺得，而係法律界。你呢次你好似～哇！仲兜八卦落去你呢個陳文敏嗰度係咪？定你啲公民黨啊後邊嗰啲咩泛民啊、雨傘運動嘅氣焰啊咁樣，佢肯定係咁睇噶嘛？成件事係係咪？但係跟住落嚟咧，嗰下反彈咧、反撲咧，係會更加犀利。 同埋啊，你如果你話即係嚇陳文敏嘅學術水平不足，咁咁多年佢教佢出嚟嘅學生係咪都係學術水平不足咧？如果你咁講，咁即係話所有香港嘅大部分嘅律師俾佢教過嘅都係廢嘅咯喎，咁講。 嗱呢啲咪又係白痴咯？為咗咩咧？打擊一個陳文敏，係 啦， 就完全 得罪咗曬所有人， 得罪曬所有廣大法律學院嘅人，然後跟住得罪埋廣大畢業生， 係咯。 但係佢哋又唔顧啦，話俾你聽啦，佢哋只係眼前利益， 係 眼前利益就係點樣交咗689呢張單，交完之後咧就攞著數。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委任怎会我心想港大校委会成员几时轮到纪文凤这些人啊 是啊。 他有什么公职有什么一个广告婆出身 是咯、 啊。是吗只不过黐了埋新世界做了梁振英竞选办的一个 staff, 就这么多了。是吗、啊、有什么学术上的地位 是吗他有什么学术水平呢 我真的不明 学术水平。 就算是麦家谦也好我都不明白他在专业界别里面佢有啲乜嘢以前俾得起，例如李家祥嗰類喺會計界裏面嘅地位， 係 係嗎？ 咁 咪又係俾面派對，因為佢老公啫嘛，咪又係。 所以咪陳茂波嗰啲都做到局長咯。 啊，陳茂波梗係好笑，係 啦， 四大都未做過，佢做得最耐嗰叫陳茂波會計師嚟， 就自己嗰間， 就係自己嗰間，根本喺個專業界別裏面毫無地位， 都唔知 吳克儉亦都係，吳克儉亦都係一個小丑，大佬俾阿。詹德龙话佢啲英文啲水平系最差嗰个，都唔系阿边个添啊？佢话 中文 唔系中树根啊， 系 原来系啊，唔得掂啊，系 唔得掂。 跟住呢个黄锦星， 黄锦星系 我问嗰啲环保界嗰啲人，喺上一届政府里边，黄锦星系连环境咨询委员会嘅委员都未到，佢系下边一个叫楼宇诶环诶唔知诶环保楼宇嘅建筑小组嘅召集人啫， 系 即系一个。諮詢委員會已經是渣的了仲要諮詢委員會的頂一層都未到是下面一個小組的負責人。喂那你想想如果你做了局長你那個環境諮詢委員會裡面的 member 就會想想、 啊、 不是的話大佬即是我留下個看更有一天做了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啊。 喂不即是齊惡行、啊、 你看葉劉 是的。 你說他說你當他是飛機場 是的。 當他利用他們起機 的。起機 的。葉劉真的慘我覺得真的。搞到要幫人起機。 年轻人嘅跑道 而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起机系咩意思，我谂佢到今日都唔知道。大佬，如果见到你起到头嘅，即系点可能起机？ 喂，但系真系好笑呢、這个咧，因为之后将喺网上见到张片咧，就系佢诶嗰啲灯箱啊，旺角嗰啲 嗰啲灯箱 系啊，大波少妇啊， 嗰啲咩系啊， 其中有一个咧叫做年轻人嘅跑道，以一律280元。 好笑，调翻转，佢俾280元都冇人帮衬啦，系嘛？点起到机啊，真系， 唉，系咪就系咁样咯？就系呢啲咁样嘅流罗都全部上晒位，即系而家就系咁样啦。 咁冇计嘅话，你嘅政府就咁烂淡，稍为爱惜自己形象嘅都唔会插入落去。你有埋嗰啲白宫发言人啊，嗰棚咁嘅人喺度，垃圾桶啊等等呢啲咁嘅人喺度嗰阵时，喂，大佬个个唔系城灰安，就系呢个何家驹，稍为好样啲嘅。都唔肯黐埋去啦， 就 喺 度食神嗰排，嗰排 嗰排咧 就 系厨师咁啊， 笨 好好味啊！ 又或者系嗰班古惑仔咧，笨嗰堆咧，就系咁样，个个甩皮甩骨，奇怪 咁你咪咯，就正常嘅人唔会黐埋去，咁你唯有就系揾呢个起机年少起机嘅 年轻人，年轻人跑道 就唔系一个 即係唔係一個傻仔嚟嘅，我識佢，即係都算後生仔嚟講算有禮貌啊，即係有修養嘅人，但係未去到嗰、那個即係未去到嗰位置， 要求好低啊，要只係有禮貌。 喂，唔係啊，你左派嗰啲僆仔話俾你聽啊，串串共啊，好多都係。 係咩？ 係啊，民建聯嗰啲啊。 嗯 okay. 因為佢覺得喂大佬呢期佢哋紅啊嘛。 係係。 係嘛？但係即係陳國鵬就唔係嗰類嚟嘅，但係我覺得你話去到副局長就未免即係 十九萬幾， 即係反映到呢個政府就真係完全，我寧願就即係空咗個位算咯，你咪即係暴露於人前，即係冇人撈係嘛？ 即係你即係完全係同我哋嘅常識係違反咗。陳國鵬呢啲就上到位，係啦。陳文敏呢啲就話佢學嘅水平低。 唔係咁係㗎，嗱，我覺得等於呢個咩啫嘛？李國章咁樣根本上已經撈到冇得撈啦，係嘛？連呢個教育局長撈完之後，同阿羅范之芬兩個都俾人烹走咗啦。跟住之後咧，就當大家忘記咗董建華年代嗰啲撲街嘢有佢份嘅喎，包括取消中學歷史教育其實有佢份嘅喎，係佢嘅教育改革下邊令到香港人去中國化始作俑者，其實係李國章同羅范昭芬喎，其實係，但佢唔講咯，冇件事咯。跟住一講美十變形走翻出嚟，我就話香港人善忘就係咁，包括葉劉都係噶，當日吹廿三條出嚟喺度大羅大鼓喺度推嗰個係佢嘛，搞到神憎鬼厭又係 秒嘴秒舌啊， 係嘛？黃奕明係當日短裝事件係佢咩噶嘛？其實係。大家冇件事咯，所以我就話呢種善忘，嗰種呢種所謂差不多先生，其實香港人本身，包括雨傘運動，點解會咁樣嘅方式結束？其實根本問翻最後咧，都係同香港嘅社會、香港人嘅主體係咩人咧有關。如果你係一班咧叫做咧，即係睇乜乜兜睇得多嗰啲咧，最緊要有叉燒飯食嗰啲咧，我最憎就係呢啲咁嘅卡通片話俾你。所以我見到那個星光大道擺個麥兜喺度咧，真係不知所謂。如果香港人嘅精神就係麥兜嘅代表咧、就會出現咗今日廣大呢啲事件啦。 係 不問是非， 嗯， 係嘛？淨係問眼前嘅嗰啲嘅小幸福，啊，即係話啊嗰啲文青嗰啲咯， 小確幸啊， 係啦，小而確切嘅幸福 係 嗱，俾人小緊嗰陣時候又唔知道，咁咧就呢啲結果就係問令到個大環境，其實呢啲同基督徒有咩分別啫？淨係自己嘅屬靈生活裏邊。能夠提升，然後對出面嘅社會公義、大環境幾咁撲街，不聞不問，係嘛？直至到最近，我先見到一個正常嘅基督徒，就係嗰日嗰個姓彭嗰、那個基督教協進會啊，唔係佢好好勇啊！嗰條友就喺嗰個嘅咩活動嚟嘅嗰個喺度講道嗰陣時，走去插呢啲插六八九嘛喺度，係啊，就係講公義啊嘛，要 係係， 唔係咯一樣嘅啫嘛，你其他嗰啲人咪當做係。唔關我事咯！你見到你而家咁樣，李國章、盧寵茂、黃奕明呢啲咁嘅歪理，完全大家都我相信啊，大部分嘅香港人係瞓緊覺嘅，仲係 唔係覺得唔關自己事咯？哇，講大喎，關咩事？但係我覺得反而咧，最咩咧，最唔關自己事都當咗關自己事嗰堆係咩咧？就係、是、嗰堆愛港力咯，嗰堆胡振中咯， 係咯， 講大又關你咩事咧？ 佢邊度有邊度收窩打，邊度收單就去邊度噶啦，乜都關佢事嘅。我覺得 真係好嘢，真係。 同埋有佢哋黐埋，佢咪大家知道老細係邊個咯？知道邊個人想搞港大咯？邊個想搞陳文敏咯？係嘛？ 嗯，哇，係咯，嗰五宗罪其實都講翻曬出嚟啦。即係劉寵茂話跌到之後冇問慰問我啊，冇博士學位啊 ，Google Scholar 只係五年俾人 search 四次啊、公開提自己係唯一嘅候選人。啊，陳文敏啊，公開提及自己是唯一候選人，操守有問題。 邊個講啊？紀文 紀文鳳啊，梁高美儀、洪丕正、 洪丕正呢啲都係跟政府揾食噶啦。梁高美儀呢啲銀行 係咯。 啊，點解冇麥家謙嘅咧？咁醒今次， 老公叫佢唔好講嘢或者 啊， 老公叫佢唔好講嘢或者。 咁佢老公咁出位，有乜所謂啫？ 留翻俾佢出位，所以老婆你撳住撳住，費事一陣啲恩嚇， 我就唔明個邏輯係乜嘢啦？提及自己係唯一嘅候選人，咁啊點咧？點解係操守有問題咧？ 係咯， 個 logic 喺邊度咧？係嘛？洪丕正啊、梁高美爾呢啲都係醒目嘅人啦、啊，商界嘅人啦、啊，即係話我話俾人聽，我係唯一嘅候選人。 咁呢個唔係我嘅問題嚟㗎，你個 咁我咪點解我操守有問題咧？ 係咯。 呢個係個物色委員會嘅問題喎，咁佢哋係咁物色完之後 recommend 我一個，咁唔係我嘅錯嚟嘅，大佬。 李國章就話佢有政黨支持，咁啊點咧？就算公民黨係支持陳文敏，咁啊點咧？咁你有咩問題咧？係嘛？你除非就話陳文敏做過一啲嘢，係因為政黨嘅原因、而做出一啲嘅決定，係將學校嘅利益置於政黨之下。咁、又係乜嘢咧？咁李國章夠政黨支持啦。在呢個校委會裏面咪共產黨支持佢咯，咁有咩問題？如果陳文敏有問題，李國章都有問題嘅喎，其實係都叫佢辭去呢個校委會嘅喎。 喂，咁直情佢應該要講埋啊，校監都唔好做添啦，校監 係啊，校監共產黨員 有政黨係， 係嘛？係咪應該叫校監唔好做咧？如果係咁，我跌到有陳文敏冇慰問我， 真係呢啲咧， 我話俾你聽，真係低處未算低，真係 係咯，唉。 我覺得有公憤啊，會令到港大裏邊呢壇嘢。 喂，今晚係咪有行動啊？係，我一陣完咗過去望下啦，真係要唉。 傾偈傾嘢啫，係嘛？傾下點樣行動啫，係嘛？ 了解一下先，唉，一陣都會過去噶啦，可能食少少嘢過去噶啦。個港大都有，我都唔係未試過噶啦。我呢次都有一次係做完節目就鏟咗上港大，唉，好啦，以為夠鐘啦喎。 够钟未？ 系啦， 够钟啊！咁快啊？ 系咯，我哋冇讲，冇乜点讲习近平咁就算啦。 哦，得啦， 都系笑话一场。唉， 港大唔系习近平呢单嘢仲好笑，我觉得希拉里又有吉事，我觉得 好嘢啊！ 用咗一个咧，我哋即系经常挂在口边嘅字，叫做呢个无耻啊， 无耻 shameless shameless 啊，系啊，佢好似喺 Twitter 里边讲， 喺 Twitter 讲，但系最好笑啲网民咧，即系嗰啲大陆粉青咧，走去即系反击咯，即系反击闹希拉里咯，其中一个咧系好离谱嘅话。台湾司机喺你屋企张床嗰度啦，你好心你翻去管好你自己屋企嘅事啦，唔好理中国嘅嘢啦，咁样咯。 第二，坦白讲啦，始终无论强国点样自嗨都好啦，出唔到大台，出唔到大台。我话俾你听几样嘢，第一，佢哋见到彭丽媛用英文发言好嗨， 系， 但系彭丽媛全程系耷低个头喺度睇稿，一个 照 导机咁样， 系， 一个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第一样嘅训练系咩咧？你只可以咧。睇兩行記住佢，然後惡高頭同人有 eye contact， 係嘛？呢、這個連比起幾十年前蔣介石夫人蔣宋美齡喺美國國會嘅演說，簡直係差天共地。 嗯， 當時呢個美國宋美齡啊， 嗯， 能夠啊令到所有美國大部分嘅政客折服嘅原因咩咧？係佢嗰種風度，不是佢嘅內容。 嗯， 英文演說其實你無論你嘅內容鬥到點好點好點精都好咧。最重要是你在現場，你俾人個感覺嘛，係乜嘢啊嘛？當時嘅蔣宋美齡就係呢、這個，佢係呢個長春藤威斯利學院畢業嘅，即係當時嘅所謂嘅一個美國其中一間好出名嘅女校， 係， 亦都係咧有南部口音嘅，因為佢爸爸咧就係傳教士嚟嘅美國嘅，咁宋美齡本身係有呢個美國南部口音添，咁啊共和黨我最中意， 係啊， 咁咧同呢個彭麗媛嗰啲。字正腔圓咧，嗰種嘅國語轉化成嘅英文一啲發音咧， 即卷曬嚟嗰只， 係咬字咬得太過清晰咧。 嗯， 呢啲就等於咧羅文唱歌一樣，即係或者劉華嗰啲腔口咧，就鬼佬聽落去咧就好硬耳。咁跟住咧，初初就話即係習近平就講 House of Cards 啊，走去 PC 呢個美國嘅傳媒啦。但係跟住去到聯大演講嘅話咧，裏邊有啲內容咧陳腔濫調。係嘛？我唔明咧，就是、你以為攞錢即係捐錢俾人就得， 係咯。 所以希拉里就好應棍。喂，大佬，你拉咗高瑜仲未放？ 佢仲要即係主持呢、這個即係婦女嗰啲 婦女發展論壇啊嘛。 論壇咯，係 咯。係嘛？即係佢以為就有錢大曬咯，我覺得。但係問題是國際社會、國際政治嘅遊戲規則係、你有錢都贏唔到人哋尊重。 嗯。 你要人哋尊重得，唔該你放咗劉曉波先。 係咯， 就係、是、咁簡單嘅。 留下嗰啲軟禁嗰啲點計？ 軟禁留下呢啲。系嘛？俾陳光誠翻翻去先。 高瑜啊， 呢啲就係、是、呢就人哋對你尊重嗰、 嗯 那個嘅着力點嚟嘅、嗯，不在於你高鐵嘅成本幾低， 嗯、 可以輸出中國工人幫你起高鐵，嗯、全世界高鐵你打贏曬日本仔新幹線都好啦、嗯。大佬，人哋只係攞你着數，而唔會真係個心 會尊重你啊！ 尊重你，香港人亦都係一樣，唔係話因為我哋有冇咩民族感情、國家感情，唔係呢樣嘢，而係因為。就算是有的都好，更加希望你不要那么契弟嘛，不要那么无耻嘛、正正因为有感情才不想你那么无耻的、其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我真的邻近强国所制造的翻版灯笼关我差事咩真的。如果强国是韩国或者是马来西亚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吧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咧就我哋有新节目喎。 系啦， 就七点半啊，就系、是、呢、這 个九点半， 九唔系游走时代系 七至九， 七至九 游走时代有七至九， 咁然 后 咧就 九点半到十一点 半到十一点， 十点半， 九点半 半到十点半， 到十点半 新节目 就 系、 是、新节目。魏康，咁我哋咧就係、是、有一位相當之出位嘅節目主持人，就叫做蠍子王。琴日喺有線有做嘅，叫做《蠍子王傳奇》。咁究竟蠍子王有啲乜康新嘢俾咗大家咧？ 講俾你， 我哋嘅咁耐，我哋城寨嘅台冇做過啲類型嘅節目嘅。 係， 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記住，聽日 由七點開始， 七點鐘開始， 一路直產啦，兩個節目啊，城寨。 咁咧就俾大家驚喜啦！ 好， 好，拜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